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请翻到课本的38页，这个论文的第四行。云何名为自性分别？位于一切色等想事，分别色等种种自性，所有寻思，如是名为自性分别。这个障因缘这一科呢，是说明所知障及烦恼障升起的因缘。那么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总标，那么第二科是列示，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三科广显，广显就是呢详细的解说八种分别及其三世辗转升起世。那么广显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示八分别，就是解释呢八种分别。它又分成七科，那么现在是第一科自性分别，解释这个自性分别。云何名为自性分别？就是先提问，什么是自性分别呢？位于一切色等想事，分别色等种种自性，所有寻思，如是名为自性分别。这个自性呢，是法的自体性。这个色、受、想、行、识等，乃至涅槃，每一法呢都有它的自体性，称作自性。但是这些自性呢都是没有名字的离言自性。但是凡夫的智慧呢只能在名言上活动。于是我们的想心所呢就在这些事上面呢安立假名。这个是色，安立这个是受等等呢，乃至这个是涅槃。那么用这些色等假名呢来全表色等事的自性。这样子的话呢，凡夫就可以依着所安立的色等假名呢，在这个色等事上就升起了色等想，来分别色的种种自性。那么这个就是自性分别，这个就是自性分别。那么能分别的智慧呢，就是寻跟四这两种心所。那么寻四心所呢，他们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什么分位。所以这里用寻思，这个思多慧少呢就是寻，思少慧多呢就是四。那么又到了二禅以上呢，二禅以上的有情是没有寻思欲的，所以就没有寻四。那么就提出问题来了，那么二禅以上有没有自性等分别？二禅的众生他们会不会做这些分别呢？那么回答是呢，依照寻思的作用在二禅以下才有，但是呢二禅跟二禅以上的有情呢，他们是有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思心所跟慧心所。所以如果他们要寻思的话呢，也可以做到，也可以寻思，只是他们没有寻思欲，通常不会去寻思。但是如果听佛说法的时候呢，他们也会随着佛的说法呢而去思维，做如理思维，寻思这些法义。所以依照心心所的体性而言呢，三界都有这个八种分别的，就是二禅以上的众生呢也是有八种分别的，不是没有。那么另外呢，我们前面在讲一期的第二项，我们解说这个八识有三种分别。八识有三种分别呢，是哪三种分别呢？第一个叫自性分别，第二个是随念分别，第三个嫉妒分别。那么在这里解说这个八识的三种分别的自性分别呢，跟我们现在解说的自性分别是不相同的，名字一样，但是意思不一样。前面讲一期的这个八识的自性分别呢，是说在这个诸法升起的时候呢，能缘的事它亲缘诸法的自体，而认识诸法的自相，它这是一个限量的境界，就前五识跟前五识具行的意识 去圆到这个诸法的自相上面。但是呢，这个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没有语言文字的，所以是没有表意名言的，只是在心识的明了性上面呢，了别了诸法的自体性的一个作用，没有嫉妒分别，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什么颜色，它有什么特性，这些辨别，语言文字的辨别是没有的，它只是在这个诸法上面圆律，诸法显现在心中而已。那么这个是前面所讲的自性分别。那么现在这里讲的自性分别呢，是有表意名言的，是在这个诸法上呢安立了假名，借着这个假名字呢而升起色等想来分别诸法的自相。这个是色，这是受，这是想，来分别诸法的自相。所以这个是属于嫉妒分别，这是属于嫉妒分别，而且它不是限量，因为什么？有语言文字，所以不是限量的境界了，是比量的境界，或者是非量的境界。想错了就是非量，想对了就是比量。所以这两种自性分别是不一样的，两种自性分别不一样，所以不要看到自性分别这个词就马上跳上去认为说它是什么解释，你要看清楚前后文。好，那举例来说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我们见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你不要想着是杯子，你只是看到这个杯子是没有名字的，对吧？这个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你就是看到这个杯子嘛，心中就分别这个杯子。好，那么这个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的，所以它这个也是自性分别，就是前面讲的八识的自性分别。好，那当我们给它个名字叫杯子了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杯子呢是可以装水的，这个杯子呢是什么？是银色的杯子，这个杯子是可以保温的，就把这个杯子的什么名字、它的体相、它的特性，用种种的语言文字来表示出来。这个时候的自性分别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自性分别，所以一个是有语言文字的，一个是没有，一个是限量，一个是比量，不一样，所以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云何名为差别分别？为即于彼色等想事，为此有色，为此无色，为此有见，为此无见，为此有对，为此无对，为此有漏，为此无漏，为此有为，为此无为，为此是善，为此是不善，为此无记，为此过去，为此未来，为此现在。由如是等无量品类差别道理，即于自性分别一处，分别种种比差别异，如是名为差别分别。那么解释八种分别的第二科呢，是差别分别。云何名为差别分别？也提问了，什么是差别分别呢？好，那么下面我们解释这个论文呢，我们先把论文中所举的例子略去，这个为此有色，为此无色，一直到这个为此过去，为此未来，为此现在，先把这一段略过去，来解说这个差别分别，然后再解说论文中所举的这些例子。好，为即于彼色等想事，由如是等无量品类差别道理，即于自性分别一处，分别种种比差别异，如是名为差别分别。为即于彼色等想事，就是在这个依他起法，缘起的依他起法中呢，每一法都是由自种子的因缘，还有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合合而现行，所以呢，每一法呢都有它各自的自体性，那么这些自体性都是不相同的，因为由不同的因缘现行而成，所以是不同的。那么缘成实性的无为法呢，它的体性也是跟有为法是不同的。由如是等无量品类差别道理，那么将这些法呢 法与法相似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归于同一类。那么法与法不相同的呢，那么就是有差别的存在。那我们将这些法依照相似跟不相似来分类整理呢，就有什么各种的品类与各种的差别出现。那么无量的法呢，那么就有无量的品类跟无量的差别。即于自性分别依处，分别种种比差别异。那我们要分别这个诸法的品类跟诸法的差别呢，必须先将每一法上安立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性，就是要有自性分别了，这个就是诸法的自性分别。然后呢，以自性分别为依止处，才能再安立假名来全表比比法上的品类差别，在全表法跟法之间不同的品类或者相同的品类，不同的差别，这样子。所以借着这些假名呢，就可以分别法与法之间的品类差别的意象，就可以分别了。那譬如说呢，在五蕴上面安立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是诸法的自性分别。我们先安立了色受想行识的自性分别以后呢，然后以色受想行识为依止处，再安立品类差别。例如说色受想行识的色，色是属于色法一类，那么受想行识呢是属于心法一类。那么色法呢有执爱，心法没有执爱，所以色法与心法呢就是不同的品类差别，这个叫做什么差别分别。但是你要先安立色受想行识，然后才能再安立色法跟心法。如是名为差别分别。那么这一种在诸法品类差别上安立了假名，然后借着假名来分别诸法差别的意象，就是差别分别。那么这样解释了差别分别。现在我们再看论文中所举的例子，为此有色，为此无色，这个是从有色跟无色上来分别诸法的差别。好，请把这个讲义22拿出来。其实八种分别的重点上一堂课已经讲完了，那这里呢就讲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先看这个有色法无色法。那么这一个是根据医学卷65，那我有经过整理一下这个讲义。有色法，先说明有色法，云何有色诸法。先提问，什么是有色法呢？未若略说，有十色处，即法处所摄色。要略的解说呢，有色法就是指这个十色处跟这个法处所摄色。十色处呢，就是指眼、耳、鼻、舌、身五根，还有呢色、声、香、味、触五尘。五根加上五尘，就是十种色法处。那么这个法处所摄色呢，是法尘，它是意根所对的境界，是意识所缘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十色处跟法处所摄色。那么五根的根呢有两种，我们解释十色处中的五根。这个根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圣意根，这个讲义上没有写。好，圣意根，这个圣意根又名净色根，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所形成的清净色为体性。那么这个圣意根有一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能够发起这个势去取净的作用，就是势要升起来，要靠这个圣意根去取净，它才能升起来。那么根的第一种叫做圣意根，第二种呢叫做浮尘根。这个浮尘根呢也称浮根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扶住圣意根的五尘，叫做浮根尘，也叫浮尘根。那么又因为呢这个浮尘根呢 它是虚浮不实之法，所以又称为浮尘根或者浮根尘，这个浮就是虚浮的浮了。那为什么说这个是虚浮不实之法呢？因为这个什么，这个浮尘根呢，它的体性粗显，它是很粗糙的，而且呢它没有发识取境的作用，所以呢叫它什么浮尘根，虚浮的浮。那么呢它又是什么呢？它是圣意根的依托处，所以呢这个浮尘根又称为根所依处，又称为根所依处。我们一般说到五根的时候呢，是比较强调有发识取境作用的净色根，一般讲这个色根的话，净色根就是指这个五根。那么这个眼根呢，眼根的净色根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视神经，视神经。那么浮尘根呢，就是眼球，那么它能缘色尘，发起眼视去取这个色尘。那么这个耳根呢，耳根能缘声尘，发起耳视去取声尘。鼻根呢，鼻根能缘香尘，发起鼻视去取这个香尘。舌根呢，舌根能缘味尘，发起舌视取这个味尘。身根呢，身根能缘触尘，发起身视取触尘。这个以上是五根。那么下面讲五尘，五尘里的色尘呢，它是眼根所缘，或者说眼根所对，是眼视所了别的境界。那么身尘呢，是耳根所缘，眼视耳视所了别的境界。那么香尘呢，是鼻根所缘，是鼻视呢所了别的境界。这个味尘呢，是舌根所缘，是舌识所了别的境界。那么触尘呢，是身根所缘，是身识所了别的境界。这以上是五尘。要详细的了解这个五根跟五尘呢，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的卷一，五识生相应地。那么再解释法处所摄色，这个法处呢，就是法尘的意思。它是意根所对的境界，是意识所了别的境界。那么这个法处所摄色呢，可以分成极略色、极迥色、受所引色、定果色跟片计所起色这五种。什么叫做极略色呢？这个极略色就是用意识，我们第六识意识来观想，把这个什么眼等五根，色等五尘，或者是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这种有执爱性的实色，把它什么分析，把它切小，切小切小，把它分析，分析到什么呢？分析到极为色，分析到极为色，那么就称为极略色。实际上是没有极为，没有一个真实的极为，但是我们的意识能够观想，把这个五根五尘或者四大种呢，把它分得很小很小很小，那我们心里想这个是最小的了，那么这种叫做什么？极为。那么这种呢，把这种实色分析到极为的状态呢，就称为极略色。那么极迥色是什么呢？极迥色也是用意识观想的状况。先讲极略色呢，它是假法，因为它是意识观想出来的，所以它是假法，它不真实。那么极迥色呢，也是意识观想，观想什么呢？观想这个光，观想这个影，观想这个明暗，观想这个迥色，观想空一显色等，这种没有执爱性的色法。前面极略是有执爱性的色法，极迥色是指这种没有执爱性的色法，你用意识把它分析成极为，那么就叫做极迥色。那迥色呢，就是远色的意思。什么叫远色呢？就是你从近，你站到那边从近往远看，往天边的远处看，从近往远看，这个色法呢 越来越来越远越远，越看不清楚了，这个就叫做窘色。那么什么叫空依显色呢？就是你仰望这个虚空，看到的什么这个虚空的青黄赤白色，称为空依显色。上次你们去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北院，说看那边的天空就像蓝色的琉璃色，跟台湾的这个天空颜色不太一样，是非常蓝的那个颜色，那个就是空依显色。那么这个极窘色呢，也是假法，因为它也是意识观想出来的。第三种呢叫做受所隐色，这个受所隐色呢又称为无表色。无表色的意思就是说不表现于外的色法，我们现在看的色法都是表现于外的，那么这个色法呢是在什么呢？是在身内而不表现于外的色法。这个受是什么意思？受就是指这个受戒的时候呢，你这个领受戒法，上面跟你说不杀生，能持否，你说不杀生你就领受这个戒法了，这个是受。所隐色，这个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取这个戒法入心，得到戒体。说不杀生能持否，你说能持，这个时候你把戒法引入你的心中，这时候戒体就成就，戒体就成就了。那么这个戒体呢是生于身内的一种无形的色法，看不到，但是它是有的。那么这个色法有什么作用呢？你受完戒以后，你可以比较你没有受戒之前，你去做一些不合戒的事情呢，你不会觉得怎么样，你就去做。你受了戒以后说不可以杀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那个蚂蚁，你看到蟑螂，你想要杀它的时候呢，那个戒法就会显现一个作用，告诉你说不要杀它，你就会有个阻拦的力量。这种防恶发善的功能呢，就是戒法的功能，就是戒体的功能了。所以称为受所隐色。所以你说有没有，它是有的，你受戒以后那个戒体就存在，是有的，不是没有。那么如果你去受菩萨戒的时候呢，最好还要观想一下，菩萨戒法里头有告诉你，你去观察，大地裂开，五色祥云从大地中起来，然后最后在你头上形成什么五色伞盖，一刹那说受戒的时候呢，你就观想那个戒什么那五色伞盖从你的顶门，冲到你的身体之内，向无量世界散发出去，这个时候菩萨戒体成就。所以要会做观想，要会做观想。那这个受所隐色呢，在大圣呢，这个也是属于假法。这个大圣唯识中呢，以第六识的思心所的种子呢，它有防恶扬善的功能。那么依止这个功能呢，安立无表色，所以是什么？是假法。那么在小圣的时候呢，依表色所引申呢，所以是什么？是实法。小圣讲不杀生能持否，这是什么？生成。生成是实法，那你听了以后呢，引入心中，所以是属于实法。但是在大圣讲这个是属于假法。第四个是定果色，定果色呢又名定所隐色，或者叫做定自在所生色。这个就是由禅定的威德力而变现的色法。那么这个定果色呢通于假法跟实法。如果是凡夫禅定力所变现的这个定果色呢，它没有真实的作用，所以是假法。那么如果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以威德定力而变现的色法呢，它有真实的作用，叫做实色，是真实法。那么也有地方说这个圣人无漏定所变现的色法呢，就是属于真实法。话是这么讲，但是你不要反推，你不要反推，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变现这边它有实在作用的，这个人就是什么，这个人就是圣人，你不要这样推过来。圣人变现的是有实在作用的，凡夫变现是没有的实在作用的。但是呢，你能不能分别有没有实在作用，你要自己掂量一下。很多在骗人的，他那个骗呢，你以为他有实在作用，其实是没有实在作用的。这个叫做定果色。那么第五个呢叫做骗计所起色。 这是意识啊，第六是意识惦记五根五尘而显现的影像。那么这一类的色法呢，只有影像而没有所托的本质分，所以没有实际的作用啊，它也是假法。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边一盆兰花，那么这盆兰花你看的时候呢，你的什么意识也一起连到上面，这盆兰花是有本质分的，是你第八识变现出来的。那你眼识看的时候呢，你有具形意识一起圆它，好，这个时候是实法。好，现在呢，你把眼睛闭起来，不看这盆兰花了，然后呢，你想象眼前有一盆兰花，这个时候是意识什么变出来的，第八识变的在那边，不在你前面。好，那你现在心中显现的这个兰花呢，是你第六识变出来的，是第六识变计出来的兰花。那么这个兰花是什么？是没有的，是幻想，是你想出来的。好，所以是假法。好，这个叫做变计所起色。那么这五种就是法处所设色。有彼诸色具色自相，即依此事还说此事，是故说明有色诸法。那么有彼诸色呢，就是以上所说的实色处还有这个法处所设色，好，具色自相，他们具备了色法的体相，好，跟性质。那么即依此事还说此事，那么因为这些法具备了色法的自相跟性质呢，所以呢还称呼它为诸色，安利了一下名叫诸色，好，就是色法。是故说明有色诸法，好，所以安利假名叫做有色诸法。此有色法由五种相差别建立，这个有色法呢，可以有五种相的差别来施设建立。好，何等为五？是哪五种差别相呢？一，是故此中诸所有色，比一切若四大种，若四大种所造，因知是名略色色事，除此更无若过若增。一，是故第一种是由色事来说明有色诸法。那么这一切所有的色法呢，要略的呢，可以涉属于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那么四大种呢，就是阿赖耶识中呢有四大种的种子，好，因缘和合现行呢，就是我们说的地水火风啊，这四种大种。那么这个地呢，就是坚硬性啊，水是流失性啊，火是温热性啊，风是轻动性。四大种所造色。阿赖耶识中有所造色的种子，这个不是四大种种子，这个是四大种的所造色种子，另外一种种子。那么这个所造色种子要现行成为所造色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有四大种的种子同时的现行，没有四大种升起，就没有所造色升起。所以四大种是所造色的增上缘，一定要先有四大种在那边升起的时候呢，然后所造色才能在同样的地方升起。那么这个所造色的造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造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所造色必须跟四大种同在一处，谓之造。有四大种，那么这个造色呢，只能跟四大种在同在一处，不能说这边有四大种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不行，应该在同样的地方。第二个呢，所造色要依四大种升起它才能升起，一定要有四大种这边所造色才能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升起，没有四大种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升起所造色。那这个就是造的意思，所以造有两种意思，但是呢并不是亲因缘的意思，所以四大种的种子不是所造色的亲因缘，所造色的种子是他自己的亲因缘。四大种所造色呢，就是实色处还有这个法处所色色，除此更无若过若增。那么依色是说呢，除了四大种所造色的实色处跟法处所色色以外，就没有色法了，所以色法就是这么多。二，自相故，诸色自相复有三种，这个是依色自相来分别有色法。好，那么色自相呢又有三种。一，清净色，为四大种所造，五事所依，五清净色，眼等处色名清净色。 啊，第一种有色法的志向呢是清净色，啊，为四大种所造，啊，清净色呢是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色，啊，那么它是五事所依的五清净色，啊，五清净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啊，五事所依，啊，眼耳鼻舌身五事呢是依止五净色根而生起的，啊，所以呢五根就是五事所依的五清净色。那么五根中的圣意根呢能够发誓取净，浮尘根呢不能发誓取净，所以这里的清净色呢就是指的圣意根。那么另外也可以说呢，因为圣意根比较殊胜，所以我们举出圣意根的时候呢也就包含了浮尘根在里面，因为浮尘根是圣意根的什么依止处。眼等处色，处就是能生长比作用意，就能生长出来它的作用。那么眼等五根呢能生长眼等五事的作用，所以说是呢眼等处色，有了五根才能生起五事的作用。名清净色，这个是有色法中清净色的志向，所以名为清净色，也就是五根。二清净所取色，色等五净同分清净色之境界，名清净所取色。若以世俱诸清净色与世同净，故名同分。若离于世诸清净色，前后自类相续而转，彼同分色。第二种有色法自相呢是清净所取色，色等五净同分清净色之境界，名清净所取色。那么这个色等五境呢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五种沉浸同分清净色之境界，清净色呢就是指这个眼耳鼻舌身五根，五尘是五根所缘的境界，所以说是清净色之境界。那么五根缘五尘的时候呢会有两种状况产生，第一种状况呢是同分，第二种状况呢叫做彼同分。那么这里所说的清净所取色呢是指由同分清净色所取的境界。那么这个同分跟彼同分的差别呢就是在五根缘五尘的时候呢有没有五事同时现行，如果有事现行的时候呢就是同分，没有事现行的时候呢叫做彼同分。我们下面解说同分跟彼同分。若与世俱诸清净色与世同净，故名同分，这是解说同分。若与世俱，就是五根对五净的时候呢有相应的这个事现行，故说若与世俱，这个事也现行了。诸清净色与世同净，诸清净色呢就是指这个五根，五根有发誓取净的作用，我们刚刚讲，譬如这个眼根，眼根呢有取色尘的作用，所以根有发誓取净的作用。那么这个视呢有缘虑境界的作用，就是这个眼视能够缘虑这个色尘，所以视有缘虑境界的作用。那么这个尘呢尘有被根与视所取的作用，所以根尘视他们都有做自己的作用。这个尘有被根与视所取的作用，譬如这个色尘能够被眼根跟这个眼视所取，所以当这个五根对于五尘的时候因缘和合的话呢五事就升起，当五事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根与视所取的境界是相同的，是同一个沉浸。那么净色根与相应的是在相同的境界上相续不间断的活动呢这个叫做同分，故名同分。这个分呢就是类的意思，同分就是同类，这个根与视呢取的是同一类的色尘，同一类的沉浸。譬如说这个眼根取色尘升起眼视升起了见色的作用呢，那么这个眼根呢就要做同分眼，有了视的升起。若离于视诸清净色，前后自类相续而转，彼同分色。这个是解说彼同分。若离于视，就是五根对境了，但是呢相应的视对吗没有升起不现行，所以说若离于视， 诸清净色前后自类相续而转。这个四不现行，五根对的是五净，可是这个五根的清净色呢，自类啊，是说唯有净色跟自己一类啊。前面的同分是有根与是二类啊，这里只有什么？这个是没升起，所以这个清只有清净的色跟一类啊。这里的是不升起，好，所以呢前后相续而转，这个净色根在前后刹那的时间呢，它还是相续不断的什么升起来。他想要取这个沉静，可是没有事升起来，他不能取，但是还是试图要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根还是继续的什么不断的升起，但是没有事的业用升起，所以不能取。那这个叫做彼同分，这个时候这个根叫做彼同分。譬如这个眼根去取色尘，但是没有眼识升起，那这个时候呢，眼根就不能够升起见色尘的作用，所以没有业用。但是眼根自类呢，还是相续不断的升起，前后刹那的升起，所以叫做彼同分眼，叫彼同分眼。所以这个彼同分色，在这个顿轮记上面呢，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就是这个彼呢，就是非的意思，就根与是没有在同一个境界上面活动，所以呢，不是同类。所以五根是彼同分色。那第二种解释呢，这个彼呢就是指前面的同分色。那这里的净色根虽然没有事升起，但是它跟前面升起事的净色根是属于同一个清净色一类，并且所对的镜像呢也是同一类，所以它是什么彼同分色的同分，称为彼同分色。譬如说呢，要用第一种解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属于非的第一种解说的话呢，彼同分色呢，就是在有没有事与净色根俱行，眼根与眼识俱行叫做同分色，眼根不与眼识俱行呢，与同分色非同类，所以是非同分色，称为彼同分色。那么强调这个同分色跟彼同分色的不同。我看这个图，好，今天这个图34，同分色，就是在这个根去取这个净的时候，你的事也升起来了，事升起来了以后呢，事也在取这个净，所以呢根这个眼根跟这个眼识呢都在取这个什么沉净，都在取这个色尘，所以他们是什么根跟事是同一个境界，所以叫做同分色同类的，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那彼同分色呢，就是这个根呢去取这个沉净，可是事没有升起来，因缘不具足，事没有升起来。那么事没有升起来呢，这个根还是在嘛，没有说事没升起来眼睛就瞎掉了，没有，对吧？事还是这个眼根还是在，眼根还是在对着这个镜，只是我没有什么升起这个眼识，因为眼识不具足，譬如说这个地方我对着那个镜呢光线不够，眼识就升不起来，可是根还是继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根事是不同镜，因为什么？事没升嘛，所以事不能去取镜嘛，只有根在取镜嘛，所以呢根跟事不同镜，这个时候就叫做彼同分色。那么第一种分别呢，分别这个彼同分色，这个彼呢叫做非的意思，就非同分色，他们两个呢都取同一个沉静，所以他们是同分色。那么呢这个呢第二种状况呢，彼同分色呢是什么？事不生，所以呢只有根取沉静，事没有取沉静，所以他们两个根跟事没有取同一个沉静，所以呢是叫做非同分色。那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什么，记得前面讲我们讲彼此余的那个状态，就是什么同分色，就是此同分色，那跟此不同的就是什么，就是彼了，所以这个彼就是跟意思就是跟前面不同的意思，所以就是非的意思。这个就是顿轮记第一种解说，这个彼是非的意思。那么第二种解说呢，是这样子哈，还是一样，同分色呢就是根去取镜的时候事升起来了，所以他们取同一个镜，所以叫同分色，根事同镜。那么彼同分色呢，根去取成镜的时候呢事没有升起来，所以他没有取这个境界，所以叫做彼同分色。可是呢虽然他没有取这个境界呢，但是这个根后面的根跟前面的根呢 还是同样都是净色根。所以这个比的意思呢，就是前面这个同分色的意思。后面这个同分色跟前面这个同分色都还是同样的净色根，所以叫做比同分色。虽然是没有生起来，但是我的眼根不会就变成耳根了，对不对？所以还是眼根，所以叫做比同分色的同分色。好，那么第二种解释，这个比就是前面的同分色，那么后面这个同分色是前面同分色的相似的同分色，所以叫做比同分色。好，这个是第二种解释，好，应该清楚吧。所以这个第二种解说呢，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强调在什么二者同类，这个同分色跟比同分色呢是同类的，虽然他们是不同，一个是有事生起，一个是没有事生起，但是后面的这个根呢跟前面的这个根呢，他们俩是同类，所以叫做比同分色。如果说前面是眼根也是句型，称为同分色，然后后面眼根虽然没有眼视句型呢，但是它还是叫做眼根，跟前面呢同分色的眼根呢是同一类的，是相同的相同类的，所以称为比同分色。这个是顿轮记的第二种解说。清净所取色呢，就是五根取五尘的时候呢有五识具形，那么这个时候呢五根就称为同分清净色，那么五尘净呢就是清净所取色。所以这个清净所取色就讲的就是五尘。三意所取色，三摩地所行影像等色呢名意所取色。第三种有色法的自相呢称为意所取色，意就是指意根，意根所取色呢就是法处所摄色。三摩地所行影像等色名意所取色，也就是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定果色，由禅定的威德力而变现的色法。这个法处所摄色我们前面讲的是会有五种，为什么这里只讲定果色呢？因为我们讲的什么前面讲极略色、极窘色、受所引色、遍计所起法都是假法，那么这个定果色呢它通于假法跟实法，那么这里讨论的是有色法自相，所以废除这个假法只讨论实法，所以只取定果色，就取定果色。那么这以上是有色法的三种自相。下面说共相，三共相故，诸色共相亦有三种。这个是讨论有色法的共相，这个有色法共相也有三种。一为一切色若具方处个别安立，若可宣说方处差别名出共相。一为一切色，就是这一切有色法的第一种共相呢叫做具方处，若具方处个别安立，这个方处的方呢就是方向的意思，东南西北上下，处是处所位置的意思。这个有色法呢它一定有占据处所，占据了位置，然后呢有远近方向的差别，那么依据有色法占据不同的处所不同的方位呢就可以个别安立这些有色法。譬如说假色法，比如说一个桌子，假设法是桌子，它占据了处所，占据了这个处所，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处所呢安立它的方位，所以叫做方处。那么假设法占据了这个处所以后呢，那么乙色法呢比如说是个椅子，它就不能够占据假设法这个桌子的处所，这个椅子必须另外占据处所，不能占据什么假设法已经存在的处所。那么以色法占据了他自己的处所以后呢再依他所占的处所呢安立方位，所以也是方处。那么这个是从对爱说明共相，我后面会解释这个对爱。那么依批寻记说呢，若具方所个别安立是说形色长短方圆等色都占据了方所，而个别安立它的形状叫做具方处。若可宣说方处差别，那因为每一个色法占据不同的处所而有不同的方位，所以呢这些色法的体相呢就有差别，这个时候可以安立假名分别宣说每一个有色法的差别，那么这个是按依照体相来解说共相。 那么依批寻记说呢，若可宣说方术差别呢，是说显色，就是有色法占据方术呢，就可以显示出它的青黄赤白等显色的相貌。明初共相，这是第一种共相，这是有色法的第一种共相，就是它占据了什么处所位置，而可以安立方位差别。二，又一切色若清净，若清净所取增减相，当知是名第二共相。第二种共相呢，一切色呢，这是指有色法的第二种共相，有增减。若清净，若清净所取增减相，这个若清净就是指眼等五根，五种净色根。若清净所取呢，就是指色等五尘，合起来就是十色处。十色处的体相是会有什么？有增多，会减少的相貌发生的。所以色法是会有增多减少的相貌发生，那这是它的共相，所以叫做有增减。当知是名第二共相，就是有色法的第二共相，有增减。三，又即此一切色若处所处，即便变坏，或以手足坏刀杖等，或由寒热饥渴蚊盲风日蛇蝎诸处所处，即便变坏，当知是名第三共相。三，又即此一切色，就是这有色法的第三种共相呢，叫做变坏相。若处所处即便变坏，这些有色法如果被能变坏的触因缘所触到的话呢，有色法就会变坏。下面举出能变坏的触因缘，或以手足快刀杖等，或者是由手打，足就是足踢，快呢就是石块，用石块砸，刀呢用刀来砍，杖就是用杖来击。被这些变坏的因缘碰到的话呢，触到的话呢，有色法就会变坏，这是第一类因缘，这是第一类的变坏因缘。或由寒热饥渴蚊蒙风日蛇蝎诸处所处，即便变坏。那或者是因为呢气候太冷或者太热，或者是因为饮食不足造成过度的饥渴，或者被蚊蒙叮咬，或者是大风吹袭，或者是烈日曝晒，还或者是被蛇蝎咬伤，有色法被这些变坏处因缘所处呢，它也会变坏。这是第二类能变坏的处因缘，当知是名第三共相。这个就是有色法的第三共相，叫变坏。就有色法被这些能变坏的因缘碰到的话呢，它就会变坏。四，借故，若由定地色爱诸业之所生起，名色行色；若不定地色爱诸业之所生起，名欲行色。如是诸色由界差别略有二种，无色界中无如是色。四，界故呢，这个界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从这个三界讨论有没有色法。若由定地色爱诸业之所生起，名色行色。定地色爱就是说有情，有情呢修习禅定成就了，成就了禅定以后呢，可是他对呢禅定里面的境界呢，里面这种定地里头的细微的色法呢，还是有这种爱欲存在，所以他造作这个什么色界的行业。那么由这个色界的业为因呢，就会得到色界的色身，还有他所依住的宫殿这些的色法的果报。那么这些有色法呢，称为色行色，是由造作色界行业呢所得的色法，所以叫做色行色。若不定地色爱诸业之所生起，名欲行色。不定地色爱呢，就是欲界的色爱，欲界的友情爱着什么？爱着这个欲界的色法，而造作种种的什么行业。由此为因得到的欲界的色身跟欲界的气世间的果报，这个称为欲行色。由造作欲界行业呢所得的色法的意思，叫做欲行色。如是诸色由界差别略有二种，那么这个有色诸法从三界来分别呢，要略的可以分为两种色法差别，就是一种是欲界的欲行色，一种是色界的色行色，这两种是不同的。 那么三界中呢，这两界都有色法，无色界中无如是色。好，三界中的无色界有情呢，没有欲爱，也没有这个定地色爱，所以在色界中呢，在这个无色界中呢，所得的果报就没有色身，没有气世间的什么有色法的存在。好，所以无色界有情是没有色身、没有世界的。又前所说，诸色共相为处所处，即变变坏，如是共相非一切片。又前所说诸色共相，就是我们前面讨论有色法的共相呢，为处所处，即变变坏。第三种共相，变坏共相，有色法如果被能变坏的处因缘所处的话呢，这个有色法呢就会变坏。如是共相非一切变，共相应该是所有色法所共有的相貌，但是呢变坏共相呢不是什么，不是周遍欲界跟色界的，不周遍欲界跟色界。为什么呢？因为有色法，有色法要被这个能变坏的触因缘所触到了才会变坏。可是如果那个有情的世界呢，它虽然有这个能变坏的触因缘，但是这个触因缘发生的时候呢，它的作用被消除了，这个时候有色法就不会变坏了。所以说非骗一切处，有这种因缘变坏的因缘，但是当它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把它消灭掉，那么这个因缘就不起作用，就不会变坏。除欲界天骗于一切，这里先简别欲界。欲界有欲界天，还有人，还有畜生，还有恶鬼，还有地狱。那么人跟畜生还有恶鬼地狱呢，是具足第一种手足等跟第二种寒热等的什么能变坏出因缘，两种出因缘变坏的出因缘它都具足，所以有色法具足变坏共相，但是欲界天呢不包含在内，所以欲界天除外。下面解释为什么欲界天除外。欲界天中所有诸色，但由手足快刀杖等所处变坏，无有寒热饥渴等处之所变坏。有比天中诸饮食等众滋生聚，随欲所生，即便成伴，是故于彼虽有饥渴，不为损害。欲界天中所有的诸色呢，但由手足快刀杖等所处变坏。在欲界天中的天人呢，会跟这个悲天的阿修罗呢会打仗。欲界的天人跟阿修罗会打仗，他们打仗的时候呢，就是用什么呢？用杖，用金银钵之，就是玻璃了，琉璃，用这四种的什么杖来打仗，共相战斗。那么如果呢被这个杖打到的话呢，这个天呢或者这个飞天的色身呢就会变坏，如果打到这个枝节的话呢，枝节就会断掉，打到身体呢，身体就会什么破坏。但是呢你把那个杖拿开以后呢，它又长回来了，所以虽然会变坏呢，但它又可以长回来。可是呢要是一打到头，把头给打断了，那就不得了，欲界天有情就死掉了。所以打到头欲界天就死了。所以欲界天呢有第一种因缘的变坏，无有寒热饥渴等处之变坏。那么在欲界天中呢，没有寒热饥渴等变坏的因缘，所以不会由此变坏。下面解释原因。有比天中诸饮食等众滋生聚，随欲所生，则变成伴。在欲界天中呢，欲界天有十数，这个十数呢会生产青黄赤白四种什么酥陀甘露。又有饮数，饮数流出这个甘美的饮品，这样子看的话，这个甘露可能是不是饮料了，甘露应该是属于什么食品类的。我们一般想甘露都想着好像甘露水是饮，是液体状的，应该不是。还有这个呢衣束，衣束能够什么生出种种的妙衣，这个衣服能够生出来。还有各种的滋生聚数来生出各种的众滋生聚。那么这个天人要受用的时候呢，天人的心里就想，他想要吃这个甘露的时候呢，他就想这个甘露，甘露就出现在手中，他就可以享用。 所以他没有什么知趣匮乏苦，对吧？他不会没有衣服穿，他想要穿衣服的时候，衣服就出现在手中，他就可以穿上去。他想要喝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这个饮品就出现在他手中，他就可以喝，所以他不会匮乏。所以说呢，是故于彼虽有饥渴，不为损害。所以在欲界天，欲界天的天人是会什么？是有饥渴寒热的变化因缘，他会饿，他会渴，他会觉得冷，他会觉得热，但是呢这些因缘一出现的时候呢，立刻被消除，就被他一想，这些知具就出现了，就把这些变坏的因缘呢消除了，所以他不会变坏，所以他没有变坏的损害。所以在欲界天呢，没有第二种什么变坏的因缘。那么这是注解而言，不包括坏劫。坏劫的时候，气世间的色法还是由水火风三灾会破坏。这以上是简别欲界。色界诸色，无有手足快刀杖等所处损坏，亦无余处之所损坏。好，现在是简别这个色界天。色界诸色，无有手足快刀杖等所处损坏。色界天呢，没有欲界欲，好，所以他没有嗔心，没有嗔心呢，所以色界的人呢，没有战斗，不会打仗。那没有战斗呢，就没有什么手足快刀杖这些器具所处的损害的变坏相，没有这些，亦无余处之所损害。那么色界天呢，没有断食，他不需要饮食，所以没有饥渴的损害，所以他们的色身呢，他们的色身只是为了庄严色相而有，所以呢也没有第二种变坏因缘所造成的变坏相。这个是色界诸天。这以上是简别。五业故，若善不善，无忌生业与业，是名业色，当知是名色业差别。五业故，从业力的造作讨论有色法。若善不善，无忌生业与业，是名业色。生根语都是色法，那么由生根语的色法能造作的业力呢，称为业色。而业色所造作的业呢，有善业不善业还有无忌业的差别，所以称为色业差别。故说当知是名色业差别。这里要注意，这里讲的业色不是业果色。你有时候看到那个经论里会讲业果色，这里讲的业色不是业果色。业果色呢，是说前世造的业因成熟了，那么招感到现这一世的什么色身的果报，招到这一世的果报色。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是说身语的色法所造作的业称为业色，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业色跟业果色不是同一个词。那么这以上说明有色法，下面说无色法。无色诸法亦有五相差别建立，与此相为应知其相。这个无色法也是由事、自相、功相、戒、业五相来建立说明。那么呢，它与有色法的五相刚好是互相违反的，就是无色法的相貌。那么譬如无色法，它不是四大种即所造色所造，它没有什么方处安立，没有增减相，没有处对所变坏，就是把色法转过来，五相转过来，就是无色法的诸相。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有见无见法与有对无对法。那论文中说，为此有见，为此无见，为此有对，为此无对，在里解说他们的差别。先解释有见无见等法之间的差别。由五种相建立有见诸法差别，何等为五？由五种相貌可以安立有见法的差别。五种相呢，一显色故，为青黄赤白，光影明暗，云烟成雾，即空依显色。第一种相是显色，青黄赤白，这是四种实色。青，青是草木之色，黄是土地之色，赤是大火之色，白是日出之色，青黄赤白是这四种色。光影明暗，光呢是指太阳发出的这个亮叫做光，明呢是指月亮、星辰、闪电、火焰，这些不是太阳所发出的亮叫做明。隐呢，隐就是被他们发出这个亮呢，这个光明呢被遮蔽了， 被遮蔽以后呢，所显出的那个阴影，叫做影。那么在阴这个阴影中呢，还可以见到其他的色法啊，比如你把这个太阳光遮住，你的手放到那边，你还可以见到你的手的话，这个时候叫做影。如果呢，在阴中呢，其余的色法隐而不可见，叫做暗。啊，你把阳光遮住，然后呢，你手放那边看不到手了，那个叫做暗。好，所以影跟暗是明跟影跟暗是不一样的。云烟成雾，云呢就是这个水汽呢在高空好形成的色法，叫做云。烟呢就是烧东西啊，燃烧的火气所形成的色尘，叫做烟。尘呢啊，沙尘暴，这个沙土飞扬在空中所形成的色法啊，叫做尘。我在我住的地方哈，大概早上9点多10点钟的时候，我就往台北市看下去，就看到台北市在红尘里面，就是各位生活在红尘中，那空气很脏。可是你们在台北市里面，你们不会觉得空气很脏啊，在里头，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比较。可是我站到上面一看，哇，被一个就是沙尘罩住，啊，那空气很脏，就是尘，红尘，对，雾。雾就是指这个水汽在接近地面弥漫形成的色法，叫做雾。空一显色，这里说空一显色就包括窘色在内，我刚刚有解释了。从近往远看，你从近处往远一看，在高空的叫做空一显色，在接近地面的下面的接近地面的远处的，这个就叫做窘色。那这以上是一些显色的体相来分别。又显色者，为色显了，掩饰所行。这个是从显色的名字来说明。若色显了，色尘能够很明显的表现出它的相貌来，叫做若色显了，掩饰所行。那么它是掩饰所缘的境界，这个就叫做显色。又显色者，为光明等差别，这个是约差别来说明显色。为光明等差别，显色有不同的差别可以辨识，譬如光影明暗是从什么呢？发光体的不同，所发出光的亮度不同，还有遮蔽起来光亮之后呢，可不可以见到色的差别而安立光影明暗。那么青黄赤白呢，是从颜色的差别来安立。云烟成雾是从什么呢？所形成色尘的成分的差别，有水有火，有这个沙尘，形成成分不一样所形成的色法。它们位置的高低，云跟雾，一个在空中，一个在接近地面，位置高低的不同而安立它们的差别。这是讲显色。二，形色故，为长短方圆粗细正不正高下色。第二种像是形色，从物体的外形相状来分别色尘。先依体相来分别，长短，长短就是根据物体外形的度量来安立长短，度量它的长度跟它的短。方圆呢，是根据物体外形的形状来安立方圆。粗细呢，是根据物体外形的大小来安立，或者是根据什么物体表面颗粒的大小来安立粗细。正不正呢，是依据物体的外形的整齐或者是偏斜而安立正与不正，整齐的就是正，偏斜的就是不正。高下是根据物体外形的凸起跟凹下来安立高下，凸的就是高，凹的就是下。又形色者，为若色积极长短等分别相。物体的形象是怎么形成呢？是色积极，由色尘聚合在一起而形成。那么这个体相形成之后，经过比较，然后假名安立有长短方圆等分别相，这个是以形色的得名来说明。又形色者，为长短等积极差别，这个是依形色的差别来说明。由于色积极成为不同的外形，而依外形的差别 而安立长短方圆等等的假名呢，来全表各种不同的色基级的差别，这个是形色。三，表色故，为取舍屈伸行住坐卧如是等色。第三种色是表色表色它的旧的翻译是叫做坐色就是呢身体的各种动作形态表现在外面使人能看到。那么这些动作形态呢包含有什么呢？取舍手拿东西是取那么拿到了以后呢把这个索取物放下，这个叫做舍。屈身将这个身体弯起来叫做屈然后呢把身体展开叫做伸。行住坐卧这个也是身体动作的形态的变化这都是表色这是从体相上面来说明表色。又表色者，为即此积极色生灭相续，由变异因，于先生处不复重生，转于异处，或无间或有间，或近或远差别生，或即于此处变异生，是名表色。这个是约表色的得名来说明。为即此积极色这个表色呢也是色尘的聚合体表色应该不是只是指这个有情的动作形态也应该包括这个无情的变动譬如说这个钟表指针这样子转动这个也应该是属于表色。生灭相续这个积极色是刹那生灭相续不断的，由变异因于先生处不复重生转于异处。在这个生灭相续中呢，由于因缘的变化使这个色尘呢生起了变异。什么变异呢？就是色尘先前所生处呢，它不再在那个先前所生处呢再重复的生起，而转变到另外一个处所生起。所以说于先生处不复重生转于异处，或无间或有间，或近或远差别生。那么这个色尘的处所转变中呢，或无间有的时候是没有间断的相续的转变或有间有的时候是转变动了一下它停住了停住一下呢有间断以后呢它又再继续的变动所以说或有间或近或远差别。这个色尘转变的处所呢在距离上呢有远近的差别叫做或近或远差别。或急于此处变异生那么前段说色尘处所转变的表色呢，这里说是色尘处所未转变它处所没有转变，但是色尘呢在那个地方变异了，本身变异了这个也是表色这个也是表色，是名表色，由是色尘的变异而称为表色。那么在顿轮记里头他解释这个变异因呢，是说只能发动作业的心刹那生灭，所以这个色尘呢也就跟着这个能发动作业的心呢也就生起了变异你心里想要从这里到那里去，然后你的就开始动作，从这里到那里，这个色尘也根据你的心的变动也就出现了变动。又表色者，为业用为一转动差别。这个业用呢是指思业由内心思业呢为一指，故造作外面形色的动作呢转变各种差别是表色。小乘说一切有部跟俱舍论里头呢，他只安立了显色跟形色，没有安立表色。大圣唯识中呢才安立了表色。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里头是有讲什么讲表色。四，眼境界故，是眼所行眼境界。第四种相是眼境界。眼是指眼根有见法是眼根的境界。眼所行所行是所由利益。就是眼根能够接触有见法在上面活动就叫做所由利益。眼境界境界是所主取意主就是注意的看，取是领取眼根在可见法上面活动呢能够领取有见法的形象所以说它是眼境界。那这里说眼根就简别了什么耳鼻舌身根有见法不是另外四根的境界，它是眼根的境界，也是眼识的境界。五，眼识所缘故，眼识所行，眼识境界，眼识所缘。第五种相呢是眼识所缘。眼识要升起呢，第一个什么呢，必须要有能作用的眼根作为增上缘 所以眼根要在，那眼根还不能坏啊。如果眼根瞎了，就不能够升起眼识了。第二个呢，要有境界现前啊，就是要有见法的境界呢，正现在前，作为什么？作为所缘缘。所以这个眼根就是真上缘。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什么呢？能生作意正起，就是要和眼识相应的作意心所要同时升起。那么这里举作意心所呢，其实就包含了所有跟眼识心王相应的什么心心所法，譬如说触、受、想、思啊，都同时升起，只举了作意心所，就代表所有的这些相应的心所法。为什么举作意心所来代表这些心所法呢？因为作意心所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警觉啊，引心取境啊。它警觉同一刹那相应的心王跟心所呢同起现行，并引这个心王心所去取所缘境，这是作意心所的作用啊。所以要有作意心所，这些心所才能够什么心王跟心所才能升起作用啊。所以举作意心所，眼识所行啊，眼识升起能在有见的法上活动，叫眼识所行。眼识境界啊，眼识能够领取啊有见法的相貌，叫做眼识境界。眼识所缘啊，所缘是代形象所筹虑意。这个讲义上面都有写哈，就是眼识呢领取有见法的相貌为疏所缘缘，然后便代有见法为亲所缘缘的相分。然后见分再去了别相分，啊，筹虑就是了别的意思，啊，叫做眼识所缘。所以眼识它缘的时候呢，它不是直接缘到那个疏所缘缘上面，它是缘到疏所缘缘，然后变了一个亲所缘缘的相分，然后它的见分再去了别自己变现的亲所缘缘的相分，啊，所以叫做代形象所筹虑意，啊，变代这个形象出来，这个亲所缘缘出来呢，然后在上面做筹虑这个了别的动作。那么这以上依顿轮记的解说，批寻记的解说呢，这个所行呢是说有见法当下正显现在眼根跟眼识前的时候啊，叫做所行。说境界呢是依三世说啊，正显现在前面，或者过去曾经显现在前面，或者未来当显现在前面的有见法，能被眼根跟眼识的领取所领取，都叫做境界啊。所以境界通三世，所行呢是现在。那么所缘呢，但批寻记说呢，就是说有见法现在正显现的时候呢，眼识能升起，并且能够了别有见法，这个时候称为所缘。好，眼根它不能了别什么有见法，所以眼根它没有讲所缘啊，眼识有讲所缘。眼根只说有所行啊，讲说有境界，但是没有讲说有所缘，因为他没有了别的能力。又当眼识升起的时候呢，若有具行的同源意识呢，则有见法也是意识啊，所行意识境界意识所缘啊。那么这以上五项呢是说明有见法，亦有五项建立无见诸法差别，与上相为应知其相。这个无见诸法呢，就没有以上显色、形色、表色的相貌，啊，不是眼根眼识活动领取及了别的境界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吧，各位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最前面在讲那个寻视的解释的时候，在讲说寻是思多会少，视是思少会多。这个解释好像比较少了，听见，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谢谢，阿弥陀佛。 寻视其实就是思心所跟慧心所合起来的一个作用，啊，因为你在什么表意名言上面依着这些语言文字呢去做种种的思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什么？有造作，因为你在思维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三恶无忌出现，啊，就有造作了，所以这个是思心所的表现。那么你在这边思维的时候呢，就有智慧。好，所以慧心所也同时会出现，所以说它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分位。可是你在寻的时候呢，它的造作力强，就是但是呢它的智慧不够， 就是你在寻的时候是比较粗略的，他粗略的时候呢，他的造作力你马上就分别了，他有造作力，可是他的智慧不够，你没有详细的分别。好，思的时候呢，那个心比较静，可是呢他那个就是什么呢，他的那个慧智慧高了，可是他的造作力就比较，思的造作力就比较弱了。所以呢这个就叫思。那他的比喻呢就是说猫抓老鼠，猫抓老鼠的时候呢，那个老鼠在洞口的时候，猫看到老鼠在洞口它冲过去，冲过去之后这个叫寻。好，那呢老鼠就躲到洞里头了，那个猫就坐在洞口等那个老鼠出来。好，那个就叫思。就是什么，他的动作没有那么多了，可是呢他的智慧高，他在那边等你。好，那寻的时候呢，他的动作很大，可是什么，智慧不够，他冲过去。所以这两个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讲义的今天有一个同分色跟比同分色，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根是同境跟根是不同境，请问这里的是是心事呢，就是第六意识呢，还是也包也也是眼识？ 这里的事呢，应该讲是六事都有。那这一般这边是讲到清净色，所以是讲到前五事，眼耳鼻舌身前五事。 那么上次我们有就是在学八识系统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说这里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里的这个事，因为这下面我们的这个四身这里是一个心，那我想说这个心是不是第六意识，那么旁边这个根是同境根是不同境，这里的这个事是指的、 对不起，我这边画这个图哈，这个是，这个是就指这个是，这个根就指这个根，哦，那这个眼根它缘到这个色尘的时候呢，眼识因缘和合就升起了，好，所以这个是这个眼，这个眼根的话，这个心就是眼识，那这个就是色尘，好，那如果这边画的是耳朵，就是什么耳根。耳根就是缘到深层，这个就变成深层了，那这个就是什么耳识。那如果画个鼻子的话呢，这边就是鼻根了，鼻根是什么香层吧，好，那这个就是鼻识了，对不对？所以这边指的五识，嘿，因为他讲清净色嘛，同分清净色，那清净色就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前五识的前五根了，对不起，前五根，因为一根什么？一根是第七识嘛，它不是色法，它不是色法。我们这个脑是真上缘，在大乘是这样讲，小色的时候有地方，听说是有地方讲说脑是那个根，是一根，但是我们上次查了一下，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么讲。所以这边讲这个同分色比同分色，就是刚刚讲的意思，指前五根，啊，升起前五识。那五识有升起来的时候，同源的时候呢，叫根识同境，叫同分色。因为什么？他们同源一个境界。那这边识不生，不生的话，他就不能圆这个境界。那只有眼根在圆这个境界，所以他们没有同源一个境界，所以根识不同境。那根识不同境就是这个比就是非了，它是非同分色，就是第一个解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单纯的在讲这个五根五识这两个， 对，因为讲色法，色法就是十色法，就是什么五根跟对什么五尘嘛，对。那讲到什么意识的时候，就叫做法处所摄色，那就是意识了，对。那意识里头就是什么极略色，什么意识观想出来的，把这个十色法把它切切切切切切切。切成细的极微，那么叫做极略色，对吧？那把那个假法把它切切切切切，就叫极迥色嘛，光影明暗嘛。好，你就想到那个很暗的暗粒子，那就是很小的那个，那就叫做什么极迥色，对吧？那受所影色就是你受戒的时候，好，受戒的时候所产生的戒体叫受所影色。还有什么 定果色？ 定果色就是你修禅定，后面会讲无见无对法的时候会讲到禅定的 就是讲定国色，会有一段专门讲定国色。那还有就是什么遍计所生色，对吧？所生法，那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你看到这个东西，这是第八识产生的，然后你现在闭上眼睛，你想这个东西在边，你第六识遍计出来一个什么兰花在这边，但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不存在，不是你第八识变，对，第八识变的是色法是在的，你的遍计所生的那个色法是什么？是虚妄的，是没有的。好，叫遍计所生色，那个就是属于法处所设色。 师父，那再一个问题，刚刚提到这个定果色，刚刚讲到就是说八地以上的菩萨为十法，那么请问阿罗汉，对阿罗汉来讲，他算是十法还是不是十法？ 阿罗汉讲的话，因为后面又讲，所以圣人所做的都算十法，那么阿罗汉也应该是圣人，所以他讲应该也算十法。 刚师父在提到受所生所引色里面有提到说大圣的是十法，大圣的是假法，小圣的是十法，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可不可以请师父再讲一下。 说大圣里头说他是假法，因为他是属于私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他不是真实的色法。 OK， 那么小圣是讲他你是经过生成，我们刚刚讲十色处里头有没有五尘里头有一个生尘，讲能持否，对吧？不杀生能持否，你说能持，你听到这个生尘吗？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什么受所引色，你受了领受的是什么？是生尘领受过来的，然后呢你是引到心中，那生尘是十法嘛，那经过你的耳朵耳根，然后呢生成耳识，对不对？然后呢你的意识跟它同源的时候把它领略在心嘛，变成界体，所以它是经过生成这样的作用，所以它是属于实法。那大圣讲它就是属于意，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讲法啊，不是意啊，就是私心所实法或假法，不是很这些东西大概了解就可以了，嘿，它本身不是那么重要，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通常都生活在什么假法当中，是不是？我们通常都生活在假法当中，我们都在遍计所知嘛，我们都生活在假法当中，那我们又不知道它是假法。实法本身都是因缘法，那么假法更是什么？更是没有体相的，这样子。 阿弥陀佛。师父，那个您刚才提到那个极乐色跟那个极窘色哈，那您刚才提到说那个切到很小，目的是什么？我有点在这边没搞清楚。就是为什么要去切它？ 好，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当然这个是不究竟的，好，叫做息空观，他把这个物体切到最小，然后这个最小的粒子也不存在。所以这个物体是不存在的，所以物体是空的，可以用这种观想的方法。虽然它不究竟，不是讲我们讲的那个空，遍计所知空，也不是中观讲的那个自性空，可是呢他说你把一个物体拿来切到最小的时候呢，它本身也不存在，那可见这个物体本身是什么？是不存在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只是幻象而已，它并没有生实体，这样讲。可是如果说你切到最后，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极微存在的话，那这个真实的极微就是什么？就是上帝，也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在做的事情。他一直在把这个粒子变小，一直切，一直切，一直切。我前年刚好看到一个影片，他说：“你看那个原子。”原子核对吧，它还有很多空间，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体其实是什么，中间是很多都是空的，对，因为你把它弄到原子本身还有什么很多空间存在，那你再把它变小，它中间还有很多空间，来更小的粒子它中间还是有空间存在，所以实体来跟那个空间比的话，那个比例永远都是什么空间大于什么实体，所以说我们整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中间很多都是空的，可是不管它是不是空的呢，这个所以他说那个空间叫 emptiness，OK，但是实际上我们讲的这空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的时候就是什么，你只要只是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存在，我不管你多有多少空间，你只要有一个真实实体存在的话，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组合成万物的一个什么基本体，那那个东西就是上帝，万物都是由它组成的，它就是上帝。对，所以用息空观息到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你即为是什么，即为是你第六识观想出来的，它不存在的，是你第六识在那边分到最后的时候说认为有那么一个东西是存在的。可是那个东西如果它是即为的话，它如果有体相的话，它一定可以再分，是不是？那再分就代表它不是最小，它就不是即为，所以代表即为是不存在。所以他从这种观想这一方面来看的时候，所以万物是什么？是幻化的，不是真实的。好，所以要有什么几种这样，他要吸的话，不是只吸什么青黄赤白吗？好，这些光影这些幻象他也要吸，那就有什么，就有极绿色极种色这些出现。昨天刚好看到一个那个什么出家22年的比丘尼还俗，现在在信基督教，对吧？他在跑到美国去办佛学院，结果他去了美国一个月以后就还俗了。那他提出很多佛教的问题，那你去看就是什么，虽然学出家22年去学习，但是你没有学清楚经论里在讲什么，搞不清楚，虽然会解释啊，但是呢你照文章解释的时候，你没有了解佛教里在真正在讲什么东西。对，所以很多问题就是在什么，在我们对于很多事物没有去真正的了解它的真相。你要去了解它的真相以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